心一生应该把它弄入一百，你的爱爱像精彩淘汰赛接力赛，要不白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刻下你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表白，没有目标反应在加快，难道你真心发白继续发呆，心动要慢慢来翻拍，会有未来 Vino Vino 流行时光转播 Vino Vino 最炫是我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Vino Vino 那么久都在转播 Vino Vino 等看结果Oh yes, oh no 演员们的角落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在听节目时候一起来关注这条资讯。有人批判中国传统，说中国历史完全是脸谱式的中间观，那这在历史写作上是不成立的。像《左传》《史记》《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刻画远非中间所能概括。那据我们的推算呢，应该始于明清小说的话本，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物的刻画有明确的好坏之分了。 下过雨的街，冷的夜，空气也有凝结，流浪没有终点，好像再恨你一遍，才发现开口白茫茫一片，往事如烟，你和我之间要如何用再见去总结爱与恨的细节，或许原来太遥远，一转眼就变成两个世界，不再重叠， 心没有冷却，只去另外的世界。

难再续，难走回戏。缘纷纷，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拥有怎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能无可退？我如何面对？缘纷纷，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能无可退？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我们今天说流行文化呢是非常反映集体无意识的，琼瑶是灰姑娘言情的流行呢，这说明我们国家当时是很穷的，一大部分读者呢都是非常穷，一方面想变富，一方面又很仇富，想象中的富家女就是那种刁蛮任性，阴险狠毒，她们出身富贵，从小纵容自私，只顾自己，男朋友被女主抢走，她当然要狠狠打击女主一顿呢。 蓝色黄昏，流浪儿慵懒的歌，红马车如同遮住了舞蹈的鞋，马戏团庙出声色，一分钱

青春的时代，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从三十三世看影视剧中恶毒女配的政治地位，与谴责穷家女相辅相成的是对白富美的素养。她们出身金贵，家教良好，见过世面，不贪财，懂分寸，识大体，举止优雅，温柔贤淑，有着天然一朵白莲花，最后当然是被高富帅蓦然回首爱得死去活来喽。 现在为止，忘了我的过去，我的名字，我们的事，忘了我像个孩子，也忘了要你跟我一辈子。疼我爱我宠我吻我仅有的自私，想你怨你等你还你爱不完的痴。

睛，不要放弃，眼睛笑也有它的美丽，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力，它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它做了吸引，有你靠近，你的隐形眼睛，它已经和我招架之意。 三十三是看影视剧中恶毒女配的政治地位，网络小说呢是要讲点爽的，素锦玄女这类恶毒女配的存在以及女主对他们打压，简直是一个双重爽点，政治经济地位上的碾压，以及道德地位上的碾压，还有颜值上的碾压，爱情上的碾压，全方位都是在秒杀他们。 愁到底是什么，杨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又来折磨。你会不会剪去欢乐的回忆，丈量我力气，拉长是多离，芳草无尽，曾经想看了不明，如今化乌云，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